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61章包厢。 袁子峰将那本笔记本带去了学校，虽然搁在最上面的位置，事实上他基本不怎么能用得上，只是偶尔没事做的时候会翻来看看。高中时候的李琴书非常可爱，他的笔记本每隔几页纸都会有他画的小图案，似乎是闲得无聊了给自己找的一件事儿。袁子峰的拇指从图案上摸索过去，忍不住拿起笔又在图案上重新勾勒了一圈。 这是什么？ 林天宇凑过来看了一眼，眉心微拢，顿了顿道， 皮卡丘。 啊？什么？ 这不是皮卡丘吗？只不过画得不太像。 袁子峰虽然不太看那些幼稚的动画片，但他对皮卡丘这三个字也是有所耳闻的，知道有很多人都很喜欢这形象，看来李琴书也不例外。是挺像的。林天宇看他一眼，没再跟他争论这莫名其妙的问题，而是道， 我听说今年好像珍藏版要上线，你喜欢吗？ 袁子峰摇了摇头，眼神有些恍惚，直到林天宇再次开口询问，他才道， 可能吧， 自己喜不喜欢还不知道。 袁子峰心道，画皮卡丘的人又不是自己。将笔记本合上，袁子峰也并未多做解释，而是自动隔绝身边人的搭话，将数学练习册翻开，开始做数学题。这段时间袁子峰和谢廖东的联系变得极少，反而是从早到晚的和林天宇待在一起，久而久之又引起了谢廖东同学的不满了。毕竟老大以前只是他一个人的老大，如今却把他撂到一边不管不顾了。所以谢廖东同学的生日趴，袁子峰当然得去参加一下了。当然了，袁子峰还带上了李琴书。谢廖东同学这人缘非常不错，几乎每个年级都有他认识的人，有些人连袁子峰都没见过。袁子峰这次准备的礼物自然不比上一次用心，他挑了块价值不菲的手表，好好的包装了一下，临到生日会那天才知道李琴书买了条领带。袁子峰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酸不拉几的，没忍住开口道， 啊，那领带也送得太私人了吧。 还好吧，领带象征着成熟了，他应该是满19岁，送这个我感觉比较合适。 谢廖东比袁子峰大上几个月，虽然平时完全看不出来。袁子峰换上鞋，看了一眼李琴书手里提的小盒子，强忍住开口质问的冲动。李琴书换好鞋，直起腰看他一眼，突然笑道， 等你生日那天啊，我会更认真地准备礼物的。 只可惜袁子峰的生日还早呢，他今年的7月份刚过完18岁的生日，得等到明年高考完了才能迎来19岁的生日呢。然而袁子峰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自己的生日礼物是什么了。 我没告诉你下个月就是我生日吗？ 熊孩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生日什么时候，我还给你送过18岁礼物呢。 这事儿袁子峰是知道的，他18岁生日那年虽然没有开什么盛大的生日趴，但因为他的身份收到了来自各地各人的生日礼物，作为李玉锦的朋友，李琴书也有一份。不过他当时并不介意， 在袁子峰看来，那时候的李琴书只是李于锦的朋友而已。得挂上一个李于锦，这才能扯上关系的关系，他并不是很在意。所以就连李琴书送的是什么他都不知道。不过袁子峰可不能表示自己不知道，于是顿了顿后开口道， 你送的什么来着？我给忘了。 一只手表啊，价格对你来说应该不算贵，但我觉得挺适合你的。 你又没见过18岁的我，怎么知道合适我呀？ 但我看过照片嘛，有你们的合照，你一年一年的长着，照片里也能看出来一些苗子。 李琴书说的是每到过年的时候，袁家就会拍的全家福。 哦， 袁子峰开始琢磨，自己得找个时间回袁家，把这块表给翻出来。这可是李琴书送他的成人礼啊。虽然比领带的亲密度还差了点。谢廖东的生日趴开在市中心一个较大的蹦迪夜店。袁子峰觉得他脑子what了，居然在夜店里面开生日趴，一般不都在 KTV 里吗？不过谢廖东嘛，一向是不走寻常路。进了大门，里面的灯光闪得人头疼。谢廖东虽然包了场了，但舞池中央的舞女舞男们还是跳得尽职尽责的，身姿如蛇一般的扭动着，钢管啊被他们甩动得左右来回晃悠啊。谢廖东呢正在舞池上面嗨呢，虽然他这舞姿不怎么好看，但是一众人都非常的捧场。谢廖东先看到袁子峰挥了挥手，然后从舞台上跳下来，特别二傻子的咧着嘴就迎过来了。 哎，哥你来了。 啊，袁子峰把自己准备好的礼物送出去。人挺多的呀。 啊，哎，里面有包厢，你们如果觉得外面太吵，可以去里面玩玩游戏什么的，再过会儿人到齐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吃饭了。 在这儿吃啊？ 是啊。 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有主意，生日趴都能趴得这么特别？ 袁子峰拽了李琴书一把，打断了他饶有兴趣的询问。 真挺有意思的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这种类型的生日趴呢。吃饭你是怎么计划的呢？ 搞成舞会的形式。我都计划好了，靠墙的地方摆一排的桌子，弄成自助餐，当然比外面的自助餐档次肯定要高一些的。 你真行，走。李琴书冲谢廖东招了招手，步子有些踉跄地跟上了袁子峰。袁子峰觉得呀，这地方真是吵得他脑仁都在疼啊。而路过那些包厢，从门缝里头也能看出来，里面的折腾不比外面少。直到走到最靠墙边的一个包厢，袁子峰才觉得，哎呀，找到了合适自己待的地方。这包厢安静，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袁子峰径直推开门，往里瞅了一眼。他本以为里面一个人都没有，却没想到包厢里灯大开着，沙发最靠里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手里正捧着本书认真看着呢，桌上面还摆放着一杯鸡尾酒。对方听到动静也抬起头来看了一眼，和袁子峰四目相对。林天宇，他没想到啊，居然会在这儿看到林天宇啊。最令人觉得诡异的是，这人居然一个人窝在这么大一个包厢里，在背英语单词。袁子峰真是有些佩服他的自制力了。 走。 林天宇掀了掀嘴皮子，淡淡道。袁子峰他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下意识的想要后退想离开，李琴书却说道， 不会打扰到你吧？ 不会，整个夜店估计只有我这里很安静，你们要是想安静的话可以留下来，如果只是走错房间的话，麻烦帮我把门合拢。 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谢廖东邀请我来的。 他 虽然他知道前段时间谢廖东对林天宇的敌意没那么重，但也不至于好到邀请他来参加生日趴的程度吧。袁子峰有点想不通。 那我们在这待会儿吧，如果打扰到你，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马上离开。毕竟是即将高考的人比较重要嘛。 嗯，没事。 林天宇点了点头，低头继续看书。袁子峰在沙发上坐下，浑身泄了口气，顺便从林天宇那边拿了本辅导资料翻开了。这本数学辅导资料上面的题已经属于比较深的，袁子峰看了一些题有点一头雾水，他借了支笔在上面勾了勾。那个，介意我做一下吗？ 随便。 于是两个人都在低厅里开始做作业。袁子峰觉得自己的爷爷如果看到这一幕呀，估计感动的晚上睡觉都得笑醒了。他袁子峰呀，要是早这么努力，怎么可能考不上大学？估计成绩早就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了。袁子峰用笔在上面勾了勾重点部位，心里差不多已经有底了，面上却是一副很发愁的样子，皱着眉头。 怎么了？不会吗？ 有点难，你帮我看看。 好。 李琴书点了点头，接过袁子峰递过来的数学题。袁子峰其实已经做好了李琴书不会的准备，却没想到这人用笔划了几下之后道： 你画的重点部分都挺对的，其实转个思路，这道题的答案就出来了。你看这个点。 袁子峰先前很随意地听着，听着听着就突然觉出不对劲儿来了，因为他突然意识到李琴书用的方法比自己的还要简单一些。真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呀，李琴书平时完全看不出这么会数学题啊。故此李琴书说完之后抬起头，发现袁子峰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，不由得有些羞窘。 怎么了？没听懂吗？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